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总的来看，今天白天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但是气温较低，外出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到30号，本市将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初中高中的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总复习后，到期末考试前，大部分学校已经把中高考要求的主要内容复习了一遍。期末考试将是对学生第一轮复习的初步检查，这对于学生全面地掌握自己的复习情况，发现自己的不足，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下一步学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何利用现有时间备考期末考试？如何根据期末考成绩更有针对性地规划下一步的复习节奏呢？教育面对面邀请初中高中备考专家为您把关期末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是初三同学和高三同学的专场，为您带来的是传授备考秘籍，迎接期末考试。今天为大家邀请到金华学校初中顶级班教研组组长魏国老师和金华学校顶级班化学组长周国云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小学力争3到5年普及影视教育，保障每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免费观看2次优秀影片；全年就业目标超额完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好于往年。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实现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本普及。指导意见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宣传部门，加强对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的指导，把影视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等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使观看优秀影片成为每名中小学生的必修内容，保障每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免费观看2次优秀影片。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今年1月至11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93万人，同比增加13万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的目标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从就业年龄来看，2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力军，其失业率继续稳定在4.4%的较低水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也好于往年，20至24岁的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员失业率比上月下降了1.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1个百分点。 朝阳区教委、区工商分局等多部门23号对长营地区的10余家培训机构进行了检查。相关教育负责人表示，未来朝阳区不仅要回头看、常态化，还将采取其他的措施巩固成效。发改部门在检查中发现，部分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尚未公示，部分培训机构存在未公示价格举报电话、监督电话等问题，已经现场要求上述培训机构立即进行整改，进一步规范明码标价的行为，并将按程序做进一步的处理。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传授备考秘籍，迎接期末考试。初中高中的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总复习后，到期末考试前，大部分学校已经把中高考要求的主要内容复习了一遍。期末考试将是对学生第一轮复习的初步检查，这对于学生全面地掌握自己的复习情况，发现自己的不足，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下一步学习，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何利用现有时间备考期末考试？如何根据期末考成绩更有针对性地规划下一步的复习节奏呢？教育面对面邀请初中、高中备考专家为您把关期末考。好，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京华学校初中顶级班教研组组长魏国老师。魏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我们邀请到了京华学校顶级班化学组组长周国云老师。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魏老师是负责今天初三期末备考的，那周老师是高中 的。 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周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高中这一阶段的期末备考究竟该怎么复习准备哈。期中考试对于高三的同学而言哈，它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儿呢？ 关于这次期末考试的重要性呢，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呢，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这是我们一轮复习已经把该学的知识点该复习的呢已经复习完了，所以这一次期末考试是一次重要的验收功能，是吧？它有一个重要的验收功能，也就是说看看一轮复习到底我们复习的程度或者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它起一个练兵作用。什么叫练兵作用呢？因为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呢，当然这次呢是期末考试，都是全区统一进行的，就是统一进行的一次大型的考试。同时间相同的试卷，而且在限定的时间内，对时间把握的也是比较准的，是吧？它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是吧？这是高考前一次重要练兵也是。第三个呢，它对学生有一个定位功能。就是通过考完这次期末考试以后呢，各个区要进行区的统一排名定位。根据区的排名定位呢，然后学生可以发现自己无论在名次上还是在某科学分上有什么样的不足，以便于呢指导以后的二轮复习，在哪一个学科上或者在某一方面进行一些就是补充，或者说加大一些力度。 比如说这个期末考试试卷发下来之后，它这个考察内容和范围哈，和我们高考真正的那个高考试卷相比哈，它会有什么异同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期末考试的这个试卷考察的范围，能够参透出哪些我们高考试卷的考察趋势呢？ 关于期末考试和高考的区别，这方面呢，就是说首先呢，从试卷的结构上作为好多学科啊，当然语数外它的结构基本上是和高考是类似的。而对于一些你看物理化学生物包括政治历史地理，它的期末考试的试卷结构和高考的试卷结构是不一样的。首先题量和题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么两方面呢它对比一下，就是作为期末考试来说呢，知识的广度是高于高考的，就是他考察的比较全面因为题量呢稍微大一些，而且考试的时间要长，也就是说期末考试刚才咱说了，它是起一个重要的验收功能，它会把一轮复习所复习到的重点知识全在卷面上进行体现。但是对于高考来说呢，它不是明确的考察某些知识，而是什么呢？而是讲我们所学的所有知识呢，通过 题目环境， 嗯， 进行一种这叫什么呢？这叫隐含考察， 就是更灵活了。 对，更灵活了。那样呢，高考主要锻炼的学生是什么呢？是读题能力或者分析能力。 嗯 嗯，我通过读这个题，我要总结题或者说进行审题，然后把里边隐含的一些知识点呢，要进行一些就是提炼，然后再进行应用。 嗯， 所以说呢，我们用高考卷跟这个期末考试卷一对比呢，好像同学们觉得，哎呦。期末考试卷好像比高考难 啊。 哦， 那现实情况是这样吗？ 现实情况呢，高考呢题意复杂了，但是考察的知识点是简单的。 嗯 啊，看学生能不能通过读题，能不能反映出来。就是在看往年的期末考试题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呢形成一个小习惯，就是对自己，你比如说读的某一个题，哎，一看这个题我明白了，明白答案了不行，要对自己提出一个小问题。 嗯，比如说什么小问题？ 啊，比如说， 嗯， 哦，原来这个小知识点还能这么考。 你要参透那个出卷老师他的思路是什么， 他的意图是什么， 嗯， 他是如何把这个知识体现出来的， 哦， 啊，多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知识的体现形式。 嗯 嗯，这是重要的。所以说呢，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要想做到事半功倍，就是我真正的做一个题有收获。 嗯 嗯，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做完一个题以后，把答案弄明白了，一定要问自己一下，哦，原来这个知识是这么考的。下面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期末考试前，我们应该进行哪些备考，就是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嗯，对， 对吧？这样呢，刚才我已经提示了，不要想着做大量的题。 嗯。 主要因为考试是不考原题的，而且同学们可能都有这一方面的就是经验，发现做的题多了，相反越乱， 嗯， 是吧？做的题越多，感觉到思路越乱，而且心里会产生不自信。不自信的原因是什么？哎呀，我还有好多题不会做， 嗯， 可能心里总是这么想，这样呢会影响我们的复习思路， 嗯， 而且呢，就是影响我们的自信心， 嗯， 是吧？所以我给同学的建议是什么呢？咱们是吧，不要多做题。我们只需把近一两年的原题我们好好进行分析就可以了。 哦， 哪怕是把原题分析两遍， 嗯， 或者分析三遍， 嗯， 但是不建议呢多做陌生题， 嗯， 是吧？再一个呢是将原来的原题进行分块。分块的目的是什么呢？形成习惯，就是说你比如说做到两套试卷或者三套试卷中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都考氧化还原反应的， 嗯， 然后呢自己一分类，给自己说，哦，原来氧化还原反应有这么几种考法， 嗯， 是吧？多进行这种分析。第二个呢，就是，对它进行，出题条件的汇总。这个出题条件呢，完全体现了出题人考法考察的意图， 嗯， 是吧？就是虽然他是想考这个简单知识点，他绝对不会告诉你啊，我就考氧化还原反应，或者我就是考什么什么公式， 嗯， 他不会直接告诉。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对出题人在出题过程中所出现的重要条件，就是体现知识点的条件， 嗯， 我们要进行汇总， 嗯， 是吧？这样就有利于什么呢？有利于我们在进行期末考试的时候，一读的这个题，哎，这个条件和我们平时所见的条件是类似的， 嗯， 啊，它隐含着什么意图，我们就知道了， 哦， 所以这个答案的思路就清晰了。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现阶段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做减法哈。 对， 对， 对。 不在于做题的数量，而在于每道题有没有吃透，在于每道题的质量哈。这一阶段再次感谢周老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魏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初三的期末考试有哪些备考的秘籍。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接下来我们有请出金华学校初中顶级班教研组组长魏国老师。魏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期末考试是最近距离的来体验新中考的这样的一个题型哈。 对。 那这一阶段咱们期末考试的重要性哈体现在哪里，有哪些是特别需要学生和家长重视的？ 2018年是我们北京的第一年的新中考， 嗯， 那么2019年的中考呢已经是第二年了。其实我在这儿呢应该首先祝贺我们2019年参加中考的孩子们，你们很幸福，因为你们的学兄学姐已经给你们摊开了路， 是的， 对吧？ 嗯， 那已经有经验可以借鉴了， 嗯， 那就2018年的这个中考试题，我们综合分析来看的话， 期末考试，那么它的重点啊，刚才在前面周老师也谈到哈，其实它有这么几大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熟悉题型、试卷结构，包括知识范围。那么如果要具体来说呢，就是说在题型上，期末考试已经比较接近18年的这个中考题的这种题型了，因为这种题呢，它是经过专家多轮的论证来证明它是比较好的一种题型。那么所以说在19年啊，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马上要到来的我们这个期末考试之中啊，它会有所体现。那么题量上来讲，发这个变化也不会特别大啊。所以说呢，同学们在准备的时候呢，尽量按照我们书上的要求去准备，书上的知识点一定要熟啊。那么你把这个东西准备好了之后，再去做题的时候，题里边展现出来的难度并不会那么大。如果我们期末考试考完了，那么我们以海淀为例，海淀的考生相对来讲比较多，那么大家可以去参考海淀的试卷和海淀的位次，你可以了解我们在整个这个海淀排名，那么也可以大致上了解出在整个北京的排名。对于我们后边复习以及我们的方向调整啊，这是有个非常大的指导意义的。那所以说呢，在期末考试过程中，我还是希望我们同学们呢认真的去对待，这绝对有利于把握方向，同时呢能够给同学们后边的备考和复习那么提出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引导。 初三期末考试我们第一次在区里面看到自己的排名和位次哈，只有了解了这个才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的目标院校。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期末备考的复习规划，魏老师还有哪些建议呢？ 那么说到期末的这个复习规划，我觉得我从以下这么几点给我们这个同学们呢提出建议。那第一点呢，就是要做好复习的计划，把心态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同时呢学会忍耐。因为上了初三，大家都知道初三绝不会像我们初一初二那样再轻轻松松的了。而且呢我们有了18年的这个中考作为一个榜样和例子，那我们19年在备考的过程中，首先大家要明确你要干什么啊，你要考成什么样的，那你以谁为目标？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建议大家做好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的科目中啊，我们这六科对吧，那您怎么布局，哪科大概要用多长时间，那么同学们心里应该有个数，不然的话到最后就有可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了半天没有出成绩，那很遗憾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建议同学们改掉自己的不良习惯，尽量不实行贴海建树。刚才周老师也谈到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一直主张同学们去抓典型题，只有典型题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如果说我们实行贴海战术，那结果就可能导致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题我们是做不出来的。还有的同学呢，他在做题的过程中，他找的题不是咱北京的题，他可能选的是外地的题。或者有同学他陷入一种误区，他认为做难题的才是高手。可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观察，你会发现，那么原来在试题过程中0.2，就得分率在0.2的这种题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我们现在试题的难度系数呢，都介于0.3到0.8之间，也就是说平均分通常来讲是按80%来计算的。大体上会达到这个要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试题它已经改成了不是特别难，但是呢更加考察基础的这方面。但如果说我们孩子们没有转变思路，还是一味的去做难题，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一，难题您是做不完的；二，打击了我们的自信心；第三，难题在高考的过程，在中考过程中啊，它最多也就占到10%到20%之间。那么我们只抓了这部分，那中档题跟简单题我们却舍弃了。最后成了舍本逐末，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想要的分数，对吧？所以这就吃亏了。因此呢，我们不主张填海战术。我们主张做精做细啊，以学会总结和分析 啊。 那第三点呢，建议我们同学们呢去找相应的往年的题去复习。往年的题它一定会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借鉴，比如说考试的方向啊，它考试的难度，它的题型大体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如果同学们呢善于从其中发现自己的这个能找到的借鉴的东西，那么对于我们同学们复习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呢，就是在复习的过程中啊，我们同学们经常跟我说，哎，老师，我这学这一天我可累了啊。当然大家基本上都这种感觉是吧，那怎么办？其实 累。那我记得我们这个校长呢曾经说一句话啊，不要把战略上的懒惰啊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替代。 懒惰不是理由。 对，懒惰不是理由。其实同学们也不是不勤奋，比如有同学就说了啊，我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晚上我很晚睡，可我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啊。那为什么？来，因为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您的方法是不是恰当的？如果说方法恰当，那就事半功倍。而反过来讲呢，如果说方法不恰当，对吧，那有可能就是您累了半天但最后不出成绩啊。那怎么让自己出成绩？哎，我给大家呢这个从文科和理科两方面提出一点建议。 太好。 那比如说偏理科的，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这里边都会涉及到公式啊、定理啊，是吧，那公理啊这些，我建议呢大家用 Excel 表格的形式去比较记忆。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讲啊，它能够把相似啊这种公式把它搁到一起，你比较着去记忆，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效率啊、能够更好的呢让我们减少时间上的浪费。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如果偏文科的东西哈，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思维导图去记啊。现在大家有这个电脑上有可以有各种小 APP 哈，小程序啊什么的帮我们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如果说用思维导图，它能够把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和具体的知识点详细的展现在一个图上，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知识点之间内在的关联，那么记忆的效果通常是比较好的。那第五个点啊，我希望我们同学们呢就是在记忆也好还是做题也好交叉进行啊，不要我今天晚上纯数学物理化学，对吧，明天晚上呢我就纯是这个道德与法治历史啊语文，不要这样啊，交叉进行，相对来讲呢能够促进我们大脑休息，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最后一点建议吧，就是希望我们同学们呢就是找到一个自己的对标目标。你比如说您这次是班里的第十或者是十五啊，那你是不是有能力冲一下，比如说我往上冲第几名，你看看上次这个同学他大概考的比你高多少分，是吧，你一定要找一个你努努力可以达到或超越的目标，那么这样的话动力相对来讲能够更持久一点。 马上就要到寒假了，寒假不仅仅是过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哈。那在寒假期间我们该如何复习规划呢？ 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这个同桌过暑假或过寒假是吧，一到过寒假的时候大家就是超越的时候啊。所以说同学们呢，尤其是初三的同学，千万不要懒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很宝贵。 寒假是一个拉开差距的时刻哈，也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寒假也是创造奇迹的时刻。 对对， 也希望每位同学能够抓住寒假这个关键的时期哈，能够再把分数提高一把哈。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进行这么详细的备考指导。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

2018年，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已发证行业进行全面排查，没有发现无证或违证问题，对已发证企业执行报告和发证质量开展抽查，上报率达到100%，位居全国前列。截至11月底，全市正有序推进陶瓷、屠宰、淀粉等行业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